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而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回欧洲大陆。如果这个偶然因素被排除，那么以古希腊的文明水准稳定的发展，在之后的几千年里，欧洲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封建时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国在几千年里孤独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如果不是这几次巨大的打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欧洲的教师们还在几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样的方式在纸草和羊皮上记录时，就突破到近代文明来。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几个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挡了华夏文明发展的车轮，甚至于将文明的发展倒车回去的。说只有七次，是因为这七次都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对于中国古文明发展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就是秦始皇的焚书事件。秦始皇一扫六国，统一了中国，又做了废分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措施。可是不久就发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书事件。历史上说到秦始皇焚书，总是和坑儒一起说的。不过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会中君王残酷镇压政敌所常见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和方士据说只有460人，比起后来几个朝代的文字狱来说还差得远。但是焚书事件却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据说在公元213年，当时有一个儒家的学者在宴会上批评秦始皇设郡县的做法，一些儒生也不断地议论对秦始皇政策的不满。丞相李斯唯恐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危害到国家统治或者是自己的地位，从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书当中除了秦记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 其他人的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卫监督烧掉，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再禁令，于是在全国各地都燃起了烧书简的熊熊大火。过去东周时期几百年逐步累积起来的诸子百家学说成果就这样毁于一旦，很多就此失传。这里需要指出的不仅仅是这些学术成就的损失，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中国自行发展出现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如果不是这次焚书事件，百家争鸣能够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在不久的时代里，在中国就有人能够喊出这样的话：知识就是力量，使中国出现培根这样的哲学家，并且出现现代的实验科学。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焚书事件之后，中国古代文明又迎来了独尊儒术的思潮，由于秦朝的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汉朝吸取了秦的教训，要寻找一条不同于秦的道路。汉武帝的时候，为了摆脱前一代大臣以及太后的影响，寻找能够集聚道德、政法和思想三位一体的治国之道，需要寻求一种哲学体系来支撑。汉武帝因此到处举贤纳士来寻求治国之道。据《汉书·武帝纪》第六记载道：“丞相晚奏，所举贤良，或指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这个丞相晚叫做魏晚， 是汉武帝的老师。他说使用韩非和商鞅的学说只能是乱国，不能使用，因此汉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论。事实上，汉朝初期推广的是萧规曹随的黄老之学，而法家理论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后来中国的朝代也还是不断有人推崇以法治国，可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以法治国这样的概念再也没有成为中国人思想中的主题。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汉书《董仲舒传》有这样一段文字，即仲舒对策，推明孔氏，益处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就是说，只发扬孔子的学说，废除其他的学说。董仲舒这个名字应该是被永远记住的名字，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智慧彻底谋杀了所有其他伟大的学说，使现代人评论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时首先想到的既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这样后世的知识分子只能学习儒家学说，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于连学习其他学术思想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只剩下儒学才是学习并为国家录取的正路。这一点其实和欧洲中世纪只有学习神学才是唯一获得知识的正式途径没有什么区别。虽然汉武帝采用这个措施对汉朝的统治是有利的， 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的文明发展来说，在以后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儒家思想成为制约文明发展的因素后，董仲舒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儒学在中国也造成了特别厚重的枷锁，使得中国在向近代科学迈进时步履艰难。于是中国后面几千年的文明使得许多学者都概括为儒家文明，这听上去便不觉得是很丰富的感觉。但是由于中国文明这时候还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之后它还是创造出了盛唐这样的文明高潮。随着历史车轮到达了宋代，中国特色的封建文明达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赋税收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也是最高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当高，导致司马光慨叹：“ 走卒累士服，农夫蹑丝履。” 有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可见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之高了。宋代的科学文化也同样的达到了高潮，理学家程颐的格物致知已经体现出了科学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学家的成就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准，而当时甚至已经出现了工厂生产等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最好时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这个时机被错过了，否则中国很可能是最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而这个时机的错过，导致中国再也没有在封建社会时期遇到过这样好的发展时机。北方金元的连续入侵，导致中国北方的生产水平完全倒退。由于金元都属于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后，都按照游牧民族的惯例大肆的掠杀，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则迁移到了南方。金元统治者还在中原实行原始的奴隶制度，在农业区实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视政策等，这些都导致了当地文明的倒退。让人感叹的是，当金的后裔满清又一次统治中原的时候，他们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比如歧视汉人，满人不从事生产，不读书，甚至将杭州的西湖改成了马场。不过由于明朝的经济文化并不出众，因此文化上的倒退并不像在宋朝那样明显，而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因此开始慢慢地走向了下坡路。当金元的游牧民族逐渐被当地的汉民族先进的文明同化时，已经过了几百年，而再也没有机会达到北宋时期最好的水准。这当然也是因为其后的唯一的汉族政权明王朝在科技文明等发展方面实在是做得最糟糕的一个朝代，可以说几乎是失败的、倒退的，因此阻碍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事件当中和明朝相关的是最多的。这样的说法似乎对明朝的统治者太过于苛刻了，但是事实上一点也没错。明朝的几代君王当中，除了明成祖、万历皇帝还算可以之外，其他的君王基本都可算作了昏君，整个国家在他们的统治下生产落后，毫无朝气，甚至到处是密探的恐怖统治，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差的时期了。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后，为了将元朝强制实行牧业恢复为农业，将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不过这种开国时期的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在元朝长期的生产力压制后的反弹，如果换成任何一个前朝政权来统治，也都能达到开国时期的发展。明朝的统治者对于传统特别看重，理学在这时候发展成为用儒学当中的理论来管理国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论，而这样的理论的宣扬不是发展，而是禁欲，只要维持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就可以了，这样才符合简朴的道德风范。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完全走回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形式， 因此在它的后期导致粮食的供应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在这样的治国方针下，虽然在中后期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使没有满人的入侵，还是很难爆发出工业革命的。至此，理学家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宋朝理学初创时寻求天地间真理的初衷，变成了完全僵化，沦为统治阶层工具的东西，在同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而八股文的出现，又使得知识分子阶层整体被僵化，从而使得科学文明再一次停住了他的脚步。朱元璋又一次临朝听政，刑部主事如太素写了洋洋万言陈说实务，朱元璋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由得大怒，将如太素痛打了一顿，下令纠正其浮夸的文风，又钦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题、成题、起讲、入手、起鼓、中鼓、后鼓、竖鼓等八部分组成，通称为八股文。又规定在科举当中，应试考生也要按照八股文体来做文章，后来甚至连字数都有了限制。这种文体格式死板，内容空洞，束缚了人们的思路。但是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都只好学习八股，很多人连书都不读了，只研究怎样写好八股文。于是这样发展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多也是毫无思想可言了。可见对文明发展，八股文起了多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曾说，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明清两朝的读书人开始沉迷于八股文当中钻营时，整个国家的科技文化便陷入了停顿。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存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可能成为近代史中领先的强国的。这个人是郑和。这个人比哥伦布早92年开始了伟大的航海，甚至有证据表明是郑和的船队发现了美洲和澳洲。对于郑和的功绩，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做过专门的介绍，想必大家非常的清楚了。当时中国事实上也的确是称霸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上霸主。郑和的宝船是1500吨的巨舰，100多年后哥伦布使用的最大船才100吨。郑和七次下西洋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资料和航海技术也使得当时的中国是海上的绝对霸主。可是由于日本的倭寇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明朝禁止了民间出海，明太祖屡颁禁海令，这些措施使得唐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遭受到了沉重打击。到永乐时，明成祖宣布不许沿海的军民人等私自下帆交通外国，遵洪武师力禁制。小小的海盗竟然让号称最强大的明帝国签署这样的命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外强中干以及极端保守。就这样，由于国家的海禁，就此扼杀了我国当时还是最领先的航海事业，中华日不落帝国就此成为了泡影。更主要的问题是，明清两朝由于禁止民众出海，而当时又不像汉唐一样和西域各国通好，这样在陆地和海洋上都把国门关闭了起来，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状态。由于那个时候欧洲的近代科学开始逐渐起步，中国的固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的机会，一直到被炮火打开了国门，这个损失是惨重的。 中国古代的文明在遭受了以上如此多巨大的打击后，已经到了清王朝的中后期。这时中国的科技文明已经逐渐落后于西方列强，但是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比前朝更加保守、更加专制的统治。虽然清朝有为的君王比明朝多得多，但是在思想领域的保守使进步和发展成为了不合祖制的罪过，因此和不断进取发展的西方列强相比，差距也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帝国还算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因此虽然被西方国家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并且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我们还是有可能奋起反追，从而再次领先的。因此在饱尝了国家落后的痛苦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最后虽然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它还是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国工业的初步建立。但是洋务运动还是失败了，它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而与此同时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却成功的使日本成为了一个强国。 当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叙拉古城的罗马士兵杀死的时候，那个士兵并不知道自己亲手扼杀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从此欧洲由于宗教迷信进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直到1000多年后，科学文明才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文明也遭遇过类似的重大打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阻碍中国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 由于闭关锁国，因此直到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在说这样的荤话：洋人以势力胜，中国以礼义胜，所势者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为，这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而反观日本，由于过去从来没有达到过文化的领先，从唐朝时期日本的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开始在学习中国，在发现西方的先进后又转而学习西方列强。日本相对中国来说文化的失落较少，因此也就能十分彻底的学习。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之后由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实行的更彻底的改革时，只经过了短短100天，便遭受到保守派和洋务派的阻挠而夭折了，因此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和洋务运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失败或许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如果不是中国的封建历史这样的长而变得如此的保守，这次的变革或许会成功，那么中国或许会彻底地抹去近代史中太多的屈辱。那如果这7个事件的前几件没有发生的话，后面的悲剧或许也根本不会发生，我们中国的历史也会更主动、更积极的发展。但是历史毕竟没有如果，而且是那么多的如果。中国的历史遭受了这么多次巨大的打击，还能够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毕竟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断绝的文明。公元前18世纪，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伦灭亡。公元前6世纪，古埃及被波斯灭亡，而各类其他文明甚至整个族类被灭绝的也多不胜举，唯有华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续了下来，即使曾经被游牧民族统治，却仍然以其强大的同化力量将之融入了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因此我们也有理由为自己的文明和民族骄傲。